绽放灿烂，任性贪玩，现在未来，快乐的交换，为自己迈开，飞碟列入外，空中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国民党高雄市长当选人韩国瑜、台中市长当选人卢秀燕以及顺利连任的南投县长林明珍选后都宣誓要以九二共识拼经济，和民进党锁定的新南向政策方向不同，再度牵动两岸神经。行政院长赖清德今天到立法院专案报告，国民党立委曾明宗问赖清德对此有何评论，赖清德表示他们要以九二共识跟中国进行各种交流，这是市长的权责，行政院只能尊重。曾明宗提到赖清德在竞选过程中全国大开支票高达7617.6亿，多数都集中在民进党执政地区，彰化拿到超过1000亿元，台中市超过240亿，高雄高达2064亿，而国民党执政的县市拿到的都很少。曾明宗问赖清德选举结束之后这些预算还不会执行下去，赖清德强调自己没有蓝绿之分，你还漏了一个，新北市在他任内将近给了1000亿。他表示地方政府要推动建设，光靠地方政府没办法，要靠中央协助，蓝绿都一样。国民党候选人姚文科在新竹县长选举获胜，守住蓝天，中央主推的浪漫台三线计划最大亮点在新竹县，并且以造价3.5亿的竹东客家音乐村以及2.5亿的竹北国际艺术村为串联的最大亮点。客委会今天突然打电话给新竹县府秘书长蔡荣光，表示竹北艺术村要撤案，让县长邱进纯相当的震怒，批评客委会朝令夕改。客委会主委李永德今天表示，撤案主要是因为土地征收问题，经过了解，当地土地争议没有那么单纯，跟选情没有任何关联，不想因为强夺民地、炒地皮等因素，所以暂时不合作。美国总统川普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30号将在阿根廷登场的20国集团 G20 峰会期间举行会谈。川普今天表示，他极不可能接受中国要求美国暂停加征关税措施。假设双方没有达成协议，那么他会针对另外2670亿美元中国商品课征关税，税率可能达到10%或者是25%。下一轮关税也可能会涵盖从中国进口的笔记型电脑和苹果 iPhone 手机。这些产品是尚未受到关税影响的267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一部分。川普谈到课征苹果手机跟笔记型电脑关税的可能性，他说也许要看税率是多少，他说可以定在10%，人们应该可以容易接受。川普受访内容一公布，苹果盘后的股价下跌近1.6%。美国财经媒体彭博报道，受到最近几个星期股价重挫的影响，苹果全球最高市值企业的宝座开始不稳，星期一盘中一度被微软超越，是超过8年来微软市值首次压过苹果，同时这也是2013年苹果市值高于埃克森美孚之后首次被其他企业超前。苹果周一收盘市值8286.414亿美元，大约台币25.59兆，依然勉力站回全球第一，高于微软8228.975亿美元，大约台币25.42兆。苹果股价周一收盘上涨1.35%到174.62美元，今年累计只涨了3.19%。微软股价同日收涨3.3%到106.47美元，今年以来累计净扬24.47%。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13点，成为9778点，成交金额新台币994亿。美国股市收盘大涨，不过台北股市今天在台积电、大力光跟鸿海等瓶盖股开低之下，指数开盘跳空下跌36点开出，指数开低走低，朝9700点靠拢。不过随着电子股回神，生技、观光等类股开盘就逆势走阳之下，中场指数由黑翻红，以上涨13点作收。

Bye. And make your hips just dip to the bass. And watch me run the line. See what I come to find. It's your moves, baby. You dig? Cause I can't dance in the way that you do. Yeah. But I got that love that you ain't used to. Hey. Stu! And when the DJ's spinning that song that we grew to. Oh my. Come and teach me how to dance. It's your dance moves, to the rhythm of the D.O.D. In my book, they say sharing is caring. But I got that love that you ain't used to. Dance to the rhythm of D.O.D. Only Mars. You know we about to make moves. Moves. Teach me how to dance. You did. Aloha， 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电台飞碟联播网。今天哥哥不在家哦。那歌曲呢是来自 Boxing， 我想带你回家。说到带你回家呢，就是前一阵出门的时候，在路边就看到那个笼子里面有好多的小猫咪，有黑猫、虎斑猫、花猫，都很小很小，然后挤在那个笼子里面，然后他们在开放大家认养，希望有缘人可以把喵喵带回家。

I can hear you think I'm right, yeah. Do I gotta convince you that you shouldn't fall asleep? It'll only be a couple hours, and I'm about to leave. Do you got plans tonight? I'm a couple hundred miles from Japan, and I was thinking I could fly to your hotel tonight. Cause I can't get you off my mind. Can't get you off my mind. Can't get you off my mind. This song is from Shawn Mendes, Lost in Japan. Do you got plans tonight? I'm a couple hundred miles from Japan and I was thinking I could fly to your hotel tonight. Cause I can't get you off my mind. I can't get you off my mind. Do you got plans tonight, baby? I was hoping I could get lost in your paradise. The only thing I'm thinking about is you tonight. And I can't get you off my mind. Can't get you off my mind. 有人在问哥哥，哥哥他今天去哪里了？哥哥他今天出差去。嗯，这个回答不是废话吗？说到日本，就是前几天，我真的是有时候蛮痛恨，就是那种，那个算大数据嘛，或是你点过什么东西，它就有相关的推荐给你。我真的觉得很可怕。有时候你在那个 IG 上面滑了一些饼干跟食物之后，它就会一直跑出类似的饼干跟食物。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就误触了一个账号，然后那个账号真的是乱点点到的，他在帮忙就是日本代购零食饼干之类的。我就看了一个饼干，就哦天啊，这饼干怎么看起来很好吃？我就一直可能看了那个相关讯息，滑了很多照片，然后我的 IG 就被满满的饼干淹没了。那个晚上我过得好痛苦。我看到那个饼干是什么啊？它好像是原本是在东京，后来又有开分店，在京都有抹茶限定口味，什么 butter 什么鬼的，就那外面的那个饼干看起来很酥，然后里面又有那个焦糖酱油的，又有抹茶限定的口味。Oh God！哎，我的脸书跟 IG 不是被饼干洗版，就是被衣服洗版，我真的是。有人说，哈，我的广告都是口红，你的页面一定满满的都是很多的部落客或者是网美秀出他们两只手臂，手臂上面大概涂了80几条口红的颜色。对，那个谁怎么那么聪明？他叫我在讲那个 Press Butter Sand， 我根本就没有听过这个牌子，我真的是突然看到的，要死我！然后我就滑了很多，想说这个，因为它包装很精美，我就觉得这个一定很贵。因为我好像都看，后来看到一块是折合台币多少，30块，还是反正那种你吃两口就是30块之类的台币，超过一颗大概90。天哪，认真。这首歌曲来自 Kevin 廖博雅，爱上陌生人。

有人说听到我刚刚讲那个饼干，他就忍不住去搜寻了那个牌子，看到照片之后他就变得非常想吃。诶，那个绝非我分享的本意，我不是要跟大家来秀嗨的，凶嗨秀嗨。饼干看起来是非常好吃没错，但是你应该是看到那一个价钱那个单价之后，你应该就是会收手才对啊，那个太贵了。天哪，我刚刚低头的时候才发现我今天穿了一双破了一个大洞的袜子出门。怎么会这样？我的大拇指破掉了。一个 holic 令我屁，来自于 Star Chain 找来了蔡依林一起合作。天哪，要是我去那个日本餐厅那样脱鞋那瞬间，真是尴尬到烦耶。我觉得袜子破掉就是以那个尴尬的程度可能比较小，因为除非你要进到我们公司进入应该要脱鞋，但大部分上班族你进公司应该是不用脱鞋，除非你晚上去吃一些餐厅要脱鞋。但是有时候是不是有时候内裤也是会穿反，内裤穿反没关系，就你回家洗澡才发现，哎呀自己怎么那么可爱啊，怎么内裤会穿反。但有一个真的是很尴尬，就是我自己偶尔也会，然后我在路上其实也蛮常看到那个女生的内衣肩带， Q 成一团，跟电话线一样 Q。我觉得翻一圈就是有一圈没有转好，我这样讲大家可以理解吗？就是翻一圈我可以接受，有时候就是卡住了没弄好。可是我真的看过那个，他刚好那一款是后面有交叉的，哇，他那个交叉在交叉的线上两条都转来转去，翻来翻去。我承认我真的忍不住，因为我那时候好像在搭那个捷运的手扶梯，我就偷偷拍了他的肩带，因为我觉得太精彩了，怎么可以翻那么多圈。但这个时候我就不知道到底能不能跟一个不认识的路人，虽然我们都是女生，但是就说不好意思，你那个肩带。歌曲呢叫做 Baby， 来自于 Clean Bandit。

就在明天，空中义卖会就要回来了。今年呢，飞碟电台的空中义卖会会在哥哥妹妹有意思进行。那这一次呢，我们的所有的收益，大家的爱心，我们都会捐给安德烈的食物银行计划。那之前呢，也有来介绍他们的食物箱，帮助很多的15岁以下正在成长阶段的弱势家庭孩童。所以这一次的飞碟空中义卖会呢，邀请大家一起来义卖做爱心，第一场就在明天会展开。明天的各位们有意思呢，第二个小时的空中义卖会会有四样商品，两样呢是厨具，都是来自于 WMF 德国百年精品的餐厨，一个是奈彩米红色20公分的高升糖锅，另外一个是奈彩米黑色28公分的炒锅。那另外一个呢是 Kiko， 是意大利的婴幼品牌，一个是完美的手推车，另外一个是安全的汽车座椅。所以这四样商品，如果你刚好有需要，或者是你需要做爱心的话，欢迎你明天锁定哥哥妹妹有意思的空中义卖会，让我们一起来，你知道很多很多活动啊，很多不管是公益或是什么的，第一场第一棒都是最重要的。第一场有人气很热烈之后，我觉得好像比较能激发大家后面就是有点共襄盛举，不然我觉得一开始可能大家都有点害羞的感觉。那如果呢，你对于就是刚刚说到的这些厨具啊，或是手推车啊，安全器座啊，你想要更了解这些商品的话呢，你也可以像飞碟联播网的 Facebook， 我们脸书上面呢也有影片介绍，你可以看得更清楚更仔细。那如果你看了有喜欢，你想要参与明天的空中义卖的话，你也可以直接私讯给我们的小编说，诶，我明天想参加，然后什么的，我们会有专人跟你联系。当然如果刚好你还在犹豫，然后或是你明天一直听到现场的时候，你觉得说好，我要加入，其实我们明天的空中义卖会 live 也是可以让你直接打电话进来一起参加义卖的。所以请你持续锁定我们这一次的空中义卖会咯。 蔓延。

台北市滨江街190号一间汽修厂今天下午发生火警，由于火势猛烈，台北市消防局派遣大批人车赶往现场灌救，目前火势初步获得控制，但是由于火场临近松山机场，消防局第一时间已经通知松山机场，是否会影响起降，松山机场正在严密监控中。民进党上个星期六在九合一大选惨败，蔡英文总统宣布请辞党主席，沉寂几天之后，蔡英文今天在脸书宣布他将下乡虚心听取大家的意见，今天下午第一站就到高雄跟落败的民进党高雄市长候选人陈其迈以及支持者举行座谈。蔡英文说，民进党要找出失败的原因在哪里，以便重整士气，对于中央执政造成选举的沉重负担，他表示抱歉。蔡英文强调，对于执政有哪些盲点，包括败选的检讨、政策的调整、人事的调整等，最近也都会有结果。他已经辞掉党主席，代理党主席也将会在明天的中执会通过。蔡英文说，民进党上半场打不好，透过充分的检讨，下半场一定可以打好。台北市长柯文哲当选连任，蔡英文总统昨天致电柯文哲表示祝贺，媒体今天问柯文哲昨天到底谈了什么内容，柯文哲表示大概就是寒暄祝贺，没有实质的事。至于两人是否有谈到2020大选，柯文哲说电话中怎么可能讨论这种事，用膝盖想也知道不可能。媒体问是否会跟蔡英文重修旧好，柯文哲表示老实说也没有什么不好过，是否会重启白绿合作契机，柯文哲表示，如果有把人民的福祉摆在最重要的位置，中央跟地方也不会有什么冲突，不同政党之间理论上也不会有太大的冲突。柯文哲说，坦白讲，今天不就是把他打到阵脚大乱，后来搞成今天这个局面，何必呢？柯文哲并且表示，自己从头到尾都没有说要选总统，大家在搞什么，他也看不懂。台铁普悠玛翻覆事故酿成18条人命，交通部长是否应该要下台负责？交通部长吴鸿谋今天在立法院表示，有上台就有下台，不会恋战，该负责的会承担。行政院长赖清德也表示，普悠玛事件要求刚上任三个月的部长下台也不是不行。赖清德今天到立法院进行普悠玛事故等东部交通疏运问题专案报告。国民党立委曾明宗问，民进党大败，何时会进行大规模的内阁改组？赖清德说，适当的时间一定会做必要的改组。曾明宗追问，普悠玛事件吴鸿谋要不要下台？赖清德则说，普悠玛事件要求刚上任三个月的部长下台也不是不行，当初他是考虑到吴鸿谋应该要先留下来处理后续事情，最后在尽快的时间内一定会向社会大众说明。美国最大汽车制造商通用汽车宣布，为了转型迎合市场趋势发展自动驾驶以及电动车，并且削减销量不佳的车款，将裁员超过14000人，并且关闭全球7个生产基地。虽然激励通用股价上扬，但是通用的计划却打击美国总统川普希望美国企业回流的计划。川普接受华尔街日报访问时表示，早在之前就已经跟通用执行长巴拉讨论过通用的转型计划，但是不认同他的做法。通用汽车应该要停止在中国生产汽车，最好快点在俄亥俄州设立新厂。川普表示，你们惹错人了，他希望通用说要关厂不会关太久，否则就会有麻烦。而通用执行长巴拉则坚持，这项计划是在经济仍强的时候先行转型的预防针，以便在未来经济降温时保护公司，并且持续开发自动驾驶以及电动车等新技术。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上涨140点，来到21952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16点，成为2099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3点，成为2572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8点，成为7621点。香港恒生指数今天是目前是下跌87点，来到26288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0.13点，成为3093点。东北季风以及南方云系北移，今天各地都有局部短暂雨，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以及北部沿海地区容易出现长浪，中部以北、东南部包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以及澎湖、金门沿海空旷地区以及临近海域容易出现8到9级的强阵风，也会有较大的风浪，北部以及东北部比较凉，其他各地早晚也凉，北部20到23度，中部23到26度，南部26到27度。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谁说进口车高不可攀？国产车价66.8万元起，再享零头款， 轻松拥有 Pure 301，15.2公里超低油耗，红极最大行李箱，1.99%超低月付，3年3万公里免费保养，欧洲进口 Pure 301。 儿子啊，晚上8点我要看那个《幸福心灵报》哦。 哈，我们家哪有订这个报纸啦？ 幸福新民报是由新北市政府制播的新著名节目，分别以5种语言配音与字幕播出，每周日晚上8点在新北市有线电视第3台播出，外县市的公用频道也看得到，欢迎一起来认识我们的新邻居。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还有重播 精彩影音，尽在 Channel 3。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新闻局提供。 这世界充满欺骗，还好音乐没有。到永远，我们是葡萄不愤怒。 雪中送炭是人间最美的风景，飞碟哥哥妹妹有意思，空中义卖会每周三邀您一起传递爱心与温暖。11月28号义卖商品有 WMF 德国百年精品餐厨、奈彩米红色20公分高升汤锅，以及奈彩米黑色28公分炒锅。义卖所得将捐给安德烈食物银行计划，详情请上飞碟脸书粉丝团查询。 我是许君。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哥哥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今天哥哥不在家。那第二个小时呢，我们来开放大家点歌喽。今天你想听什么歌呢？当然，你也可以跟我分享你为什么想听这首歌，你有想要送给谁吗？还是你单纯想听都行，欢迎你可以把你想听的歌留言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哦。 UFO Star 飞碟快红心。 大家好，我们是本周的 UFO New Star 葡萄不愤怒。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我们的首张专辑《食甜品》。首先呢，我们这张专辑的风格其实有一些很多元的因素的融合，但主要其实是流行朋克还有流行摇滚这两个风格为主，然后会有一些其他的元素的加入。首先要推荐的这一个歌呢，也是我们最近在打榜的一首新歌，叫《陪我到永远》。当然这是属于我们专辑里流行摇滚这部分的一个风格的歌曲，送给大家《陪我到永远》。 一起浪迹到世界的尽头，就算它是梦一场，答应我不要回头。请陪在我身边， 这一次 们是本周的飞碟快红星，胡桃不愤怒。陪你到永远，今天会陪你到哥哥妹妹有意思的结束，然后开放大家来点播你想听的歌曲，再看大家，我刚说大家嘛，太冷了，再看大家想听的歌的同时，我觉得今天第一首必须要送上他的歌曲。可恶，他在今天在他脸书秀出了一颗钻戒，他说我愿意，他是阿福邓福如。 双手飘挂在我眼中，起伏我的感受，交通转通通锁，世界尽头失落我的生活， 邓福如这一首未填词，他的另外一半呢，就是知名的 YouTuber 浩放浩浩，可恶。我记得呢，在很久很久以前，在前春点点点访问阿福的时候，他前几张很前面的时候，然后就是私底下在聊天吧，我记得没有在开麦。然后那个时候他应该刚谈恋爱没多久，就只是单纯在聊说，那你现在有没有另外一半什么的？那你另外一半怎么认识的？那个时候他就说，我们是那个网友，我们是网络上认识的。那个时候我跟马克天想说什么？邓福如跟网友交往，就是觉得很震惊，这样就不知道怎么搭上线的。后来才知道，原来是浩浩啊。而且刚刚呢，就是看到大家分享说，你知道吗？就他求婚成功了，阿福说我愿意。就一开始我的心里是想说，难道这是一个新的业配吗？就浩浩还有接什么新的业配要拍影片，后来发现哦，那一篇不是在他那边，是在女生那一边，所以那一篇是真的，不是在搞笑。 用眼泪画下伤痕，听到你的铃声就闪过百种可能，对你心疼就是对自己残忍、yeah、发生我渐渐变了，习惯你对别人好，你承诺的已不重要， I don't need you now， 现在我一无所求，曾经拥有已经足够，我不是勇敢，只是不想留遗憾。 Gay boy， 我不是你的小幸运，上交易坏蛋如我特调始终陷了第一，发现我渐渐变了，习惯你对别人好，你承诺的已不重要， I don't need you now， 现在我一无所求，曾经拥有已经足够，我不是勇敢，不要一点遗憾。 Gay boy， 我不是你的小幸运、yeah、Gay boy， 别把我当作替代品。 他是茱莉亚·乌卓元的 Game Boy， 希望大家都可以睁大眼睛看清楚你的身边，他如果是 Game Boy 的话，快跟他游戏结束吧。 现在我一无所有，曾经拥有已经足够，我不是勇敢，不要一点遗憾。 Game Boy， 我不是你小幸运。 Gay boy， 别把我当作替代品。 Gay boy， 不会再写歌给你听。 Oh gay boy， 从你就输给你的 ring。 在十二月份呢，就要发行他的最新专辑，他是 Julia 吴卓元。说到十二月份要发专辑的，我真的觉得太多人了吧，蔡依林也要发了，白安也要发了，我刚刚讲很多人，但是我脑中真的有很多人，但我一时之间怎么突然讲不出来。 信号让天使听，那黑夜那 白海全都不在，那风那梦风吹进我的梦， 不必抱紧抱紧 只有伤心， 偶尔想起我爱你， 像最有自己哭不起，扬起我心中黑白，靠着你的心，今夜又会在哪里？窗外的风季节下起小雨，我心中黑白。想你，在想你和我老提前相遇，我心中黑白。 张学友的黑白画印没有错，十二月份还有我们的娇哥也要发片了，就是因为看了娇哥的分享，他十二月份哇，他人生的专辑终于要发行了，但没有想到十二月份居然碰到了这么多的强敌来到现场要发片，这简直就是要把他逼上绝路，是不是？而且又在那个十二月之前，你知道可以报金曲奖，一定要赶快赶快赶快把它挤出来才行。这首歌曲来自苏慧伦的《不想想太多》。 当给你自由，不想太多，觉得太重的时候，在我们之间是否要更长的空格？我和你不同，当你想做我偏想有的时候，爱是否到了找不到方向的路口？依赖了多久在你怀里的温柔，现在一个人只能大步往前走。我不想想太多，当别人又说起你的时候，不过是分手，别夸张了寂寞。我不想想太多，当 radio 又传来那声歌，却被看透。 是分手。我不想想太多，当 radio 又传来那首歌。 有时候你不想想太多，但是是不是真的广播如果放出了那一首你觉得很熟悉的歌曲，有你故事的歌曲，你就觉得不想想太多，但那些回忆就还是都会浮起来。我有看到你的点播了，陈先生说他十二月份人家要发片，他是要结婚呐。准新郎官想听的歌曲是这一首王力宏的 Forever Love， 该不会这是你的进场音乐吧？改天是不是可以请大家来分享你的，如果你有结婚的话，而且你如果结过两次就有两首，三次就有三首，你的进场音乐选的是哪一首？应该因为我参加婚礼不多，进场应该是一定会有垫底音乐吧，应该是没有很干的进场吧，就是现场的宾客叫嚣的呜呜呜，应该都一定有垫底音乐，对不对？ 爱我有些痛苦，有些不公平，如果真的爱我，不是理所当然的决定。感到你的呼吸在我耳边，像微风深情，温柔的安抚我的不安定，所以我要每天研究你的笑容，多么自然。 Forever想用我这一辈子去爱你，从今以后你会是所有幸福的理由。 王力宏的 Forever Love， 然后是杜德伟的嫁给我，今天你要嫁给我，很多其实都蛮适合进场音乐的，但是严小姐的这个歌我是比较不明白，她的进场音乐是学猫叫啊，让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 喵， 喵。 沿途遇见你，偶尔阻碍我们的前进，感到你的体温在我怀里，像阳光和煦，巧妙地融化我的不安定。不可思议，证明我爱你的理由，多么自然。 Forever Love， 维腾说他朋友结婚电档歌曲是 We Are Rock You。 我沉默的声音仿佛就是最好的证明。 今天你想听什么歌呢？欢迎可以把它留言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咯。 去爱你，从今以后

谁真心想说出来，像家人像朋友都只是欺瞒，当初多喜欢只是恶性循环，说抱歉不难，可我们是否还相爱也无关，心事上去结束某一个阶段，淡去的记忆将由谁保管，都不是太乐观。 徐佳莹的不难，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第二个小时让大家来点歌，所以有时候会受到就是今天日期星期一星期二星期几的影响，或是天气的影响，就大家点歌氛围都会很一致，有时候集体大家都很开心要 party， 但今天我觉得大家集体一致都很多很不开心的歌，怎么会这样？ 有些人分得不愉快才舍得身离开，说再见不难，就别问是谁真心想说出来，像家人像朋友都只是欺瞒，当初多喜欢只是恶性循环，说抱歉不难，看我们是否还相爱也无关，心事上去结束某一个阶段，淡去的记忆将由谁保管，都不是太乐观。时间终究会比爱强悍，忘记什么都不说再见不难，就别问是谁真心想说出来，像家人像朋友都只是欺瞒，当初越喜欢越是恶性循环，相互远不难，等某天各自出现下个牵绊，关于你很自然会烟消云散，当初多喜欢我看那个 app 啊，因为有时候留言比较早的，然后我如果没有截图是没有记下来的话，可能那留言就过了。但我刚刚记得有人想点这首歌送给他的同事，他的同事我记得依稀叫做小兰。这首林志炫的离人他要送给他，他说好像是因为他今天生日，要祝他生日快乐。那我想应该是因为寿星本人很喜欢这首歌吧，不然在人家生日当天听这首离人，这 银色小船摇摇晃晃弯弯悬在绒绒的天上，你的心事散散亮亮蓝蓝停在我悠悠心上，你说情到深处人怎能不孤独，爱到浓时就牵肠挂肚，我的心里孤孤单单散散惹惆怅，昼夜乱了和谐，朝凡人心涨退，字典里没春天，离人会裹着眼泪，会比还在眼前的离别，你不敢想明天，我不肯说再见，有人说一次告别天上就会有可 熄灭。小船摇摇晃晃，弯弯悬在绒绒的天上。你的心事散散亮亮蓝蓝，停在我悠悠心上。你说情到深处人怎能不孤独，爱到浓时就牵肠挂肚。我的心里孤孤单单，散散惹惆怅。离人放逐到边界，仿佛走入第五个季节。昼夜乱了和谐，朝凡人心涨退，字典里没春天。离人挥霍着眼泪，回避还在眼前的离别。你不敢想明天，我不肯说再见。有人说一次告别，天上就会有颗星又熄灭。离人放逐到边界，仿佛走入第五个季节。昼夜乱了和谐，朝凡人心涨退，字典里没春天。 林志炫的离人，有人生日，有人结婚。夜光奶奶，你结婚多久啦？是没有想到我要突然问你结婚多久呢？你都自己进来了，我就聊一聊吧。 我们不是在聊别的事情吗？ 啊，我就好奇你结婚多久了？我有点忘了。 结婚我也忘了，今年18，两年吧。 结婚了两年吧？ 两年半。 那婚姻生活截至目前为止跟你想象的婚姻生活相像吗？ 没有什么改变呢。 没有。 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结婚之前有 都很瘦。 先不是好吗？ 就是为了拍婚纱，双双减肥减得超瘦的。 不是，我以为你要讲的是两个人相处模式，好不好？谁在讲外表啊？ 相处模式啊， 相处模式就是因为结婚之前有那个啊，同居， 吓死我了！结婚之前结婚之前你们就已经有住在一起了。 对，其实我真的还蛮建议大家，如果要结婚前，可以先住在一起。 嗯， 你可以非常的明白，就是你的另一半跟你的生活习惯到底合不合。 所以你们就同居了，所以因为有过同居生活，然后你们又加上交往很久，所以其实只过一个婚礼之后的相处模式，其实根本就没有差别。 对，现在唯一的差别是我们养了一条狗。 嗯。 就是多了这条狗之后，觉得就是整个人生就又不太一样，因为以前就两个人啊。 天 哪， 这不就是传说中的有小孩婚姻就不一样的感觉吗？ 对，但是我们就是小孩子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 还是还是先缓缓这样。 对啊，比较没有那么大的要求啦。 嗯，可是你已经可以体会，就是有多一个好像生命在家里会带来不一样的氛围那种感觉。 对，而且你两个人会因为他，然后你们就会特别有很多的事情，就是你以前不会做的。可能比如说现在去餐厅，你都要找一些宠物餐厅或是友善的，就是、对对对，可能宠物友善的餐厅。 嗯， 然后或者是你想要去哪里玩，就像我们以前平常两个人放假不太会去什么公园跑步啊，去公园走走啊。虽然我很 爱大自然， 对，但是我没有那么就是那么喜欢，就是两个人然后去那边散步这样。 哦、因为月光奶奶是很喜欢一群人的那一种，她很奇怪，她不喜欢跟她的男朋友、她的老公单独约会这样。 对，就两个人好无聊、哦，好无聊。 你觉得她现在听到会开心吗？ 应该还好，她现在很认真在工作。嗯，然后我就觉得，其实多了一只狗，或者是就是一个猫小孩，然后你就跟着他，然后去跑，我觉得还蛮有趣的。还有一件事。宠物展，我以前从来没有去宠物展，但是今年我大概已经去了大概四次的宠物展， 都是跟你老公一起去吗？ 对，然后就带着就是猫小孩去啊， 所以你不会跟你家的宠物跟老公争宠，就是哦，你都比较疼他，都没有疼我， 不会，我们两个人会跟宠物争宠， 哦，你们想要说宠物比较爱谁这样子， 对， 很幼稚的爸爸妈妈哎， 对啊，然后我觉得。哦，生活还有一些改变，就是可能我跟海王子很喜欢去看电影，但是我们两个现在的就是看电影的频率就变得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少， 因为狗， 因为我不想要离开家里太久， 因为狗， 对啊，怎样？你家也有一只啊？ 我家有一只，我就明白，就是有的饲主是比较离不开宠物的，就怕他在家真的太无聊，他一个人很寂寞，然后回到家你看到他很热情的样子，你就觉得自己对不起他。 真的， 但我就是一个比较松一点的饲主，我就是觉得在家就是 还是你们家那只不太黏你， 他会很黏我，可是我觉得有时候在家他就是在睡觉啊，就狗会花一天花很多时间在睡觉 啊，我知道，因为你觉得苏小姐在家，因为像我们两个人都不在家，就只有他一个人， 就算只有你们只放他一个人在家，他们很变态，他们都会一直开、那个、 干嘛？ 他们都开那个远端的宠物遥控，就一天到晚在看宠物在干嘛，我真的觉得好可怕、哦。 偶尔好不好？ 哪有偶尔？他超长的， 夸张哎、欸、你。 爱你，爱丢你， 进别放送。 横扫全球百万销售，2018最动人的爱情故事，一个巨星的诞生，电影原声带。周冠军 Lady Gaga 再创个人生涯巅峰，首位同时称霸专辑、单曲及电影票房三冠王的流行艺人。奥斯卡、格莱美的完美演出，一个巨星的诞生，电影原声带，环球。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 台湾的气候潮湿，因此冬天感到特别寒冷。三花保暖机能衣，针对台湾湿冷气候所研发，更蓄热，更保暖。三花保暖机能衣，更加蓄热，更加保暖。 三花棉业 Sunflower。 一场都会冒险，从驾驭 Lexus UX 开始，流线动态身形，释放优雅魅力，导入 GAC 底盘，拥有万千风景，搭载 LSS Plus 安全防护系统，挥洒从容自信。 All New UX， 你的精彩进行式，139万起，时尚登场。 Lexus Experience Amazing。

诗手问鼎奥斯卡格莱美的完美演出，一个巨星的诞生电影原声带，环球。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小妹啊，最近赛车吼，迄油尖敢若咧掉高啦，亲像阿伯啊爬山皮皮穿，啊是毋是丢在歹物啊？ 嗯，是你的车去淋着歹油啦，车若要过户，就要加台塑九五加，安啦， 赞哦，受够啦， 好油的车台塑九五加上安心。 11月28，飞碟大首播，谢和弦。备胎。 You phone shining star, shining star。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 Erica 刘爱丽，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